六，练习。一，熟读下列词组并造句。一，趁放假的时候。趁天气好。趁这几天不忙。二，向他告别。向小王学习。向前看。三，好多。好几个星期。好累。四，准备回国。准备结婚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生日礼物。五，已经毕业了。已经出院了。已经修好了。已经十二点了。 七，听数。明天我要去旅行，这次去的时间比较长，得去向朋友告别一下。可是老张住院了，在北京的这些日子里，老张像家里人一样照顾我，我也常去打扰他，我觉得很过意不去。今天不能去跟他告别，我就给他写一封信去，问他好吧。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。 八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夫人，父亲，大夫，警察，安静，已经。二，朗读绘画。王兰，我向你告别来了。 真巧，我正要去看你呢，请进。 你那么忙，还常常照顾我，我非常感谢。 哪儿的话，照顾得很不够。